在重复着冷到夜光，正所因爱的段落，跑花冠的永远是什么？不管天穿梭着，只想目光暖和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，另一段说是你的。就红眼眶，他不声不响地牵拉，像被蒸发一样。你用来安慰我的话，前最好听的讲，自己却笑得勉强，默默抽出了手掌。等我转身，你就会追过来的。当你眼神流转浮生如我，是爱是感情呢？我分不清。 想不到还是被寂寞包围，我好疲惫，像是面对自己，原来我早就爱上了你，越想要否定越折磨自己，无法自拔写下去，你微笑眼睛一场飞鱼，让我拥抱你，让我保护你，让我们都愿意相信爱，爱一个人不用原因，现在我回到爱里，不再欺骗我自己，说爱你。人格分裂一样，爱与不爱纠缠，我需要答案，需要你的温暖。是我放不下，忘不掉，想不开，才有逃避面对。可是看不见，听不见，想不到，爱是被寂寞包围，我好疲惫。面对自己，原来我早就 笑，眼睛一转美丽，牵动我的全世界，为了你蝴蝶降临，诚实面对，不在乎世界流言蜚语，让我拥抱你，让我保护你，让我们

呵护。你像一只燕子飞来，带来了春天的消息。我曾为你的来到迷醉，陪伴我的都是你的情趣。如今你无情无义的飞去，钻进了别人的怀里。我仍将你的残妆面对，相约我的却是孤独的酒。 最好又给我下起雪，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能有伤害是最美，最近着你才是 有点误解我们之间，擦着血不知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前面一句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注定要

再也不必孤单寂寞。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手续费更有万元大礼包等你拿！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5173-8851，5173-8851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969音乐留声机，宇阳陪你听经典。 曾经的我想唱就唱，我最善良，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。你给我梦想，我勇敢往前冲，风吹雨打拍拍肩膀。现在的我想唱就唱，我最善良，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嗨，你好，经典九六九，主播宇阳陪你听歌。春天呢，是我国气候当中冷暖交替、气候多变的季节，所以呢，很多的老年朋友哈，都会跟我们年轻人说，自古就有春捂秋冻的说法，春天要多穿一点。但是呢，最近我看到专家表示哈，清明就是一个节点，过了清明就不应该再进行春捂了。要提醒大家的是，特别是对于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，如果还进行过度的春捂，只会引发春火哦。如果说平常你就这个肝阳过盛哈，如果春天穿得过多，还会引发感冒、咳嗽、哮喘等等。也建议平常这个火气比较大的朋友，现在开始就可以简单的少穿一些衣物了。而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，变美的季节就快到了哟。

like a titan maybe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北京， 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，好像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眼中的情意，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，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千山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？ 啊，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，没仔细看吗？ 刚才开会，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？ 不好意思，刚才一直在看手机，好像说的是…… 哎，宝宝，爸爸妈妈的手机呢？ 我藏起来了，你们总在刷朋友圈，都不陪我玩。 手机不离手，总是低着头，情感变疏远，沟通真不够， 不做低头族，大家一起抬起头。 去山上，你还